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女诗人，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文人，李清照。李清照是因为那首著名的《声声慢》被人们所记住的。这首诗拥有一种凄冷的美，特别是那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简直成为了李清照个人的专有品牌，标炳于文学史，可谓空前绝后，没有任何人敢于企及。于是李清照便被当作了愁的化身。当我们穿过历史的尘烟，咀嚼她的愁情的时候，才发现在中国3000年的古代文学史中，特立独行、登峰造极的女性可以说只有她一人，而对她的解读又怎一个愁字了得。从待字闺中的少女到夫妻恩爱的少妇，李清照曾经拥有着美满的前半生，但是随着金人南下的铁蹄，李清照淹没在了国破家亡的历史当中。丈夫的早逝，文物的丧失，到再嫁婚变的是非，李清照的后半生可以说遭遇了数不清的劫难。正所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今天的我们又应当如何解读李清照那1000年前的悲伤呢？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其实李清照在写《声声慢》这首词之前，就已经有过太多太多的欢乐。李清照于宋神宗元丰7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地位也不算低，是学者兼文学家，同时他还是苏东坡的学生，母亲呢也是名门闺秀，喜欢文学。这样的出身在当时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很可贵的。官宦门第以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得李清照世界开阔，气质高贵，而文学艺术的熏陶又让她能够更深切细微地感知生活，体验美感。因为不可能有当时的照片传世，所以咱们现在呢也无从知道李清照的真实相貌，但是据着出身的推测，在参考他以后诗词当中所流露出的那份神韵，他应该天生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李清照几乎一懂事儿开始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训练，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并且能够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这在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并不奇怪。但是令人惊奇的却是，李清照并没有按照常规出识文字，娴熟珍馐，然后就等待出嫁。她饱览了她父亲的所有藏书，文化的职业将她浇灌得不但外美如花，而且内秀如竹。李清照在驾驭诗词格律方面已经如斗草 荡秋千般的随意而自如，而品评史诗人物却胸有快垒，大气如虹。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篇章，它可以说是一个渡口，一个人将从这里出发，从少年走向青年，从父母温暖的翅膀下走向独立的人生，包括再延续新的生命。因此它充满着期待的焦虑，碰撞的火花，沁人心脾，也有着失败的悲凉。而同样的，它也能奏出最复杂最震撼人心的交响乐。许多伟人的生命都是在这一刻放出奇异的光彩的。当李清照满载着闺中少女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步入爱河当中的时候，她的美好人生可谓是更上一层楼了，为咱们留下了一部爱情经典。李清照的爱情不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像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那种经历了千难万阻要死要活之后才享受到的甜蜜，而是一起步就甚高，一开始就跌在了蜜罐当中，就站在了山顶上，就住进了睡金宫里。李清照的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个人又是文学知己，可谓是情投意合。赵明诚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两家可谓是门当户对。更为难得的是，这两个人除了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之外，还有更加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那就是金石研究。在不准自由恋爱，要靠媒妁之言父母之意的封建时代，这两个人能有这样的爱情结局，可谓是天赐良缘，百里挑一。就像陆游的钗头凤为我们留下爱的悲伤一样，李清照则为我们留下了爱情的另一端，爱的甜美。这个爱情故事经过李清照妙笔的深情润色，成为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如若不信，您就来听一听这首《醉花阴》。重阳，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又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赵明诚在外地时李清照寄给他的一首相思词。这彻骨的爱恋，痴痴的思念，借秋风黄花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十载赵明诚收到这首词之后，先为情所感，后更为词的艺术力所激，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赵明诚闭门谢客，三日得词50首，将李清照的词杂于其间，请友人点评。不料有人说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至此赵明诚自叹不如，而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可想他们夫妻二人是怎样在相互爱慕当中享受着琴瑟相合的甜蜜的。这里令后世一切有才有貌却得不到相应质量爱情的男女感到了一丝的悲凉。李清照自己在《金石录后续》当中追忆那段生活时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众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众即举杯大笑，置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欢乐，怎一个甜字了得。 从待字闺中的少女到夫妻恩爱的少妇，南宋杰出女文学家李清照曾拥有美满的前半生，但是随着金人南下的铁蹄，她淹没在了国破家亡的历史中。丈夫的早逝，文物的丧失，到再嫁婚变的是非，李清照的后半生遭遇了数不清的劫难。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李清照1000年前的悲伤。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大宋王朝经过了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子砸烂了都城汴京的琼楼玉宇，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在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 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为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哀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起了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的第二年，赵明诚被认为京城健康的知府，而不想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一天深夜，城里发生了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的指挥伐乱，而是趁乱偷偷的逃走。而叛乱平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了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感到羞愧。赵明诚被撤职之后，夫妇二人继续沿着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上难免有一点别扭。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是心潮起伏，面对着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渡。丈夫赵明诚在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了深深的自责。第二年，赵明诚被召回了京城复职，但随即疾病而亡。失家之后的李清照，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三大磨难。李清照的第一大磨难就是再婚又离婚，遭遇感情生活的痛苦。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就嫁给了一个叫做张汝舟的人。对于李清照为什么改嫁，史说不一，但一个人生活的艰辛恐怕是主要原因。这个张汝舟刚开始接触也算是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结婚之后对李清照照顾的也很是不错，但是很快也露出了原形，原来他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而这些东西李清照视之如命，而且经实录也还没有整理成书，当然不能失去。在张汝舟看来，你既然嫁给了我，你的身体连同你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为我所支配，你还会有什么独立的追求吗？两个人先是在文物支配权上闹出了矛盾，渐渐地发现志向和情趣相差甚远，真正是同床异梦。张汝舟先是以占有这样一个美妇名词人而自豪，但是后来却渐渐地因为不能俘获李清照的心，不能支配他的行为而感到恼羞成怒，最后是完全撕下了文人的面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曾经沧海难为水，心存高洁不低头，李清照视人格比生命更加珍贵，他哪能受得这种窝囊气呢，便决定跟张汝舟分手。但是在封建社会，女人要离婚谈何容易，无奈之下，李清照走上了一条绝路，鱼死网破，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原来这个张汝舟在将李清照娶到手之后十分得意，就把自己在科举考试中作弊过关的事儿拿出来炫耀，这当然是大逆不道。李清照知道之后，只有将张汝舟告到治罪，自己才能够脱离这张罗网。但是依照宋朝的法律，女人告丈夫无论对错输赢都得去坐牢两年，而李清照呢，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上绝不会凑合的人，她宁肯受那皮肉之苦，也不愿受精神的奴役。李清照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宁可坐牢下狱，也不能与这种人生活在一起。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随之入狱。我们现在想象李清照为了婚姻的自由，在大堂之上扬手挺胸，将纤细柔弱的双手伸进枷锁当中的一瞬，其坚毅安详之态真不亚于项羽引颈相见时那勇敢的一吻。可能是李清照的名声太大了，当时又有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再加上朝中有人的帮忙，结果李清照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出狱。但是这件事情在李清照心灵的深处留下了重重的一道伤痕。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社会当中，男女之间分离结合是合情合法的平常事情，但是在宋朝，在封建社会，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读书的女人，再婚又离婚，那是一定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的歧视。在当时和事后的很多记载李清照的史书当中，都是一面肯定她的才华，同时全部以不忠婉洁、无检操、婉洁流荡无归去诋毁她。洁是什么？就是不管好坏，女人都得跟着这个男人过，就是你不许有个性的追求。可见我们的女诗人在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她不怕，她坚持独立的人格，坚持高质量的爱情。她以两个月的时间快刀斩乱麻，甩掉了张汝舟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金石录》的编写当中去。现在我们读这段史料，真不敢相信是发生在近千年以前的宋朝的事情，倒像是一个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新女性的所作所为。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那么爱情对一个人来说又有几次呢？大概最美好的、最揪心彻骨的也只有一次吧。爱情是在生命之舟上做着一种极度危险的实验，是把青春、才华、时间和事业都要赌进去的实验。只有极少数的人第一次便告成功，他们就像中了头彩的幸运者一样，一边窃喜着自己的侥幸，美其名曰缘，一边又用同情和怜悯的目光去审视着其余的芸芸众生们的失败或者是半失败。李清照本来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但是上苍欲成其名，必先夺其情，苦其心，于是就把他赶出了这幸福的一族。先是让赵明诚离奇而去，再派一个张汝舟来试其心智。李清照呢，驾着野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舟的胆力做了好一场恶斗。本来爱情一次失败，再试成功，甚而更加风光者大有人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就是典型的例子。李清照也是准备再攀爱峰的，但可惜没能翻过这道山梁，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女人心中爱的火花就这样永远的熄灭了，这怎么能不令她沮丧，叫她犯愁呢？李清照的第二大磨难是身心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公元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刚去世，九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了逃难的生涯。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李清照以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偷情靠友，带着他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就这么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在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李清照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当中靠他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他始终没能追上皇帝。李清照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了越州，这期间他寄存在洪州的20000卷书、2000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掠焚一空，而到越州的时候，随身带的5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于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舟、龙旗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就更加感到无限的失望。他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当中忍受着痛苦的煎熬。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他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李清照长叹一声，无心出游，却写下了下面这首诗：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言你返青州。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后人凭李清照常常观止于他的一怀情愁，殊不知他的心灵深处总是冒着抗争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他是为看不到出路而愁，他不依奉权贵，不唯心做事。他和当朝权臣秦桧本是亲戚，秦桧的夫人是他二舅的女儿，亲表姐，但是李清照与他们概不来往。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宁可去求远亲，也绝不上秦家的门。李清照希望收复失地，但是他看到了什么呢？是都城的虚假繁荣，是朝廷打击志士、迫害忠良的怪事，是主战派和民族意识们血泪的呼喊。1141年，也就是李清照58岁这一年，岳飞被秦桧下狱害死。这件案子轰动了京城，震动了全国，李清照心绪难宁，我们的女诗人又陷入了更深的忧伤之中。 从待字闺中的少女到夫妻恩爱的少妇，南宋杰出女文学家李清照曾拥有美满的前半生，但是随着金人南下的铁蹄，她淹没在了国破家亡的历史中。丈夫的早逝，文物的丧失，到再嫁婚变的是非，李清照的后半生遭遇了数不清的劫难。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李清照1000年前的悲伤。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就是超越时空的孤独，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经将李清照推入了深深的苦海，她就像一叶孤舟在风浪当中无助的飘摇。但是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本来生活当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也是代代不绝，更何况她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间。问题在于李清照除了遭遇国难和情仇，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是如此的难。已经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李清照有一个孙姓朋友，这个人有个女儿十岁，极为聪颖。有一天孩子来玩，李清照就对他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这个孩子脱口说道，才早非女子是也。李清照听到这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觉得一阵的晕眩，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才是真正多余的呀。他收集的文物汗牛充栋，他学富五车词动精华，到头来却落得个报国无门，情无所托，学无所传，别人看他就如同看一个怪物。李清照感到他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当中，一种可怕的孤独向他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他的心。李清照就像祥林嫂一样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这首浓缩了他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万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可以说声声慢不过是李清照飘零一生的序曲，靖康之国灭